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阿们。今天主日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一样的一段话来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罪人，我们按本性都是有罪和不洁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在思想和言语上，在所做了的事和忽略的事上，都得罪了上帝。我们刚才都有这样承认，我们都一样，没有区别。但是接下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听到一样的一段话，包括那最关键的一句，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我们每一位都领受了一样的赦免，都一样，没有区别。我们罪人的身份都是一样的，我们蒙赦免罪人的身份也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福音书经文里，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我们听到一些人说他们跟其他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跟他们其他的人就是不一样的，他们也绝对不要被看待他们也不被看待的跟那些其他的人一样。那是谁说这样的话呢？就是工作整天的工人，他们所说的。这些人是整天12小时工作的，所以当他们看到只有工作17、4甚至只有1小时的人，当整天工作的人看到他们都得了1000银子的工资的时候，我们的经文说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1钱。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1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他们这样就气死了，主人怎么给所有人一样吗？他们那么的辛苦，最后的人那么的轻松，这两者明明是不一样的。那么的确在这世界上的国里面，多工作的就是应该多得一些待遇。但是这比喻耶稣不是在谈世上的国，耶稣反而说他在形容天国才对。这比喻是指所谓的恩典国，就是教会，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并且呢，借着这个比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说，所有在天国里面的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借着这个比喻，耶稣在直接责备那还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的心里面的小法利赛人。这位小法利赛人呢，他很喜欢把他自己跟其他弟兄姐妹们来做比较，并且他的结论就是我比他们好。那位小法利赛人说，我们不是平等的，我们不是一样的，我做的比他好，比他多，我知道的比他多，我服侍的比他多，我给的比他多，我当基督徒当的比他久，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比他们好，我也应该得到更多。但是这种在教会里面比来比去实在太恶劣的，对谁都不好。 现在请听主人如何回应那些整天工作的工人。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那最后一句在原文就是，因为我是好的，你的眼睛就是邪恶吗？那么为什么整天工作的人他们的眼睛是邪恶的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往其他不是整天工作的那些人去看，并且他们跟那些人来做比较。但是他们如果反而把他们的眼睛一直注视在恩慈的主人那里，他们就没问题。但是他们一定要看其他的人，要跟他们来做比较，并且结论他们应该得到的得到更多。当基督徒这样比来比去，这个就是很邪恶的。是的，当我们基督徒来比来比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犯罪。这是因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基督徒是比较好或者比较坏。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那怎么是这样吗？首先，我们都是平等的罪人，我们都一样是有罪的。也许你真的比另外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做的比较多，或者给的比较多，但是你一跟他来比较，并结论你比他好的时候，这个骄傲的罪就是给你打倒了，因此你现在跟谁都一样低了。我们每天犯各种罪，我们也不能凭我们任何所做的好事在上帝的面前站得住。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样是罪人，是平等的罪人。若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任何盼望的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同时在上帝的面前都一样是义人，就是公义的义人，平等的义人，平等完全的义人。怎么可以呢？首先，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我们是平等的义人，是因为像圣经所说的，上帝的儿子虽然本有上帝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或者平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从永远与上帝是平等的，他就是上帝，但是他选择暂时有30年，他选择不使用他很多神性的能力，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并且他加上了我们人的人性，甚至也担当了我们罪人的罪，包括我们比来比去的罪，然后他就代替我们罪人受我们罪所赚得的刑罚，他替我们受了上帝对罪的审判。是这样，你如果真的要上帝凭你所做的给你奖赏的话，因为你觉得你比其他的人好，那么上帝就会给你你真正所赚得的，就是地狱永远的审判，因为你就是做的不够好，使你赚得的比地狱好。但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受这个刑罚，他受到你所赚得的，并且你反而受到他所赚得的，其实你所受到的就是基督自己。 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一样，是平等的领受同样一位耶稣基督。没有人所受的基督比别人所受的基督比较多或者比较少。在圣洗礼，你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你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你们所有受洗的人都领受了同样一位基督，因此你们都是平等的。加太书第三章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都成为一了，我们都领受披戴同样一位基督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当然圣餐也是一样，等一下你领受的耶稣的身体宝血是跟你领受的耶稣的身体宝血一模一样，只有一位耶稣，他也只有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我们都分受那一个饼，也就是耶稣的身体，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所依靠的100%就是这一位我们十几分钟之后要领受的耶稣。我们所依靠的绝对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怎么样，因此我们彼此之间比来比去实在没有意思了。你如果认为你比别人好，你所领受的基督还是一样，没有比别人多。你如果反而你认为你比别人不好，你所领受的基督还是一样，没有比别人少。我们都一样，一样是罪人，并且一样因着基督的缘故是蒙赦免的罪人。当我们看今天耶稣讲的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危险，恐怕人会认为这比喻的意思是说，为了上天堂，你必须工作，必须努力，不一定要很久很多，或许只有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你还是要做你的部分。但是这绝对不是这比喻的意义。这比喻的意义主要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在于这个意义，就是基督徒不要比来比去，认为因为你的努力你会得到的更多。那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重点主要是这个，是因为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彼得就在谈他跟其他的门徒很认真，他们做的很多很辛苦，他们因此就应该得到很多的奖赏。那当耶稣回应彼得的时候，他先说基督徒的确会有奖赏，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讲这个比喻来警告彼得，也警告我们每一位，我们不要那么骄傲地认为我们很厉害，也很配得上帝给我们很好的奖赏。这骄傲的态度实在太危险了。我们如果要多了解一点耶稣那时候人打工的情况，也可以帮助我们多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当时像这比喻的主人所请的工人，他们本来这些工人本来没有固定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这个市场在等，他们只能靠每天希望有一位家主会请他们那天打工，他们这样才可以给他们家人吃饭了。那这家主那样请人，无论是几点钟，就是一种怜悯那些工人的表达。 你如果被一位家族请的话，那你就完全 OK 了。那么这样邀请工人进葡萄园打工，就像上帝借着福音邀请你进入天国一样。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本来都是在撒旦的国里面，但是圣灵借着上帝的道使我们相信耶稣，意思是说他把我们从撒旦的国度里面抢过来，使我们现在属于上帝，在他的国度里面。那我们如果稍微改马丁路的信经第三段的解释的话，我们就是相信我们不能凭我们的理性或力量进入上帝的国，乃是圣灵用福音宣召我们，用他的恩赐光照我们，使我们进入了并保存我们在这国度里面。如果换一个比喻的话，这个就像圣灵借着福音把我们这些本来是枯干的、死的、没有生命的枝子接枝了，进入基督那棵活的树里面。这就是上帝所做的。枯干死的枝子根本不能自己从一个死的情况就进入一个活的树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这些葡萄树的枝子会做什么呢？我们当然就是会结果子、结葡萄了。但是我们所结的果子不是让我们进葡萄树，我们本来就已经在它里面，因为圣灵独自地把我们接枝了。那么我们如果现在就回到我们今天的比喻的话，那些工人的确在葡萄园里工作，你在一个葡萄园里面就是会这样做，你会打工。但是重点是在于家主请你进到他的葡萄园里面去，他不请你的话，你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如果要强调这点的话，如果要谈人是如何进入天国，最后到天堂去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改这个比喻，就是说下午六点钟就是收工的时候，家族再一次地出去请工人进入他的葡萄园里去。但是虽然那些人都没有做任何一点的工，家族还是给他们1000银子。其实这样的人就像我曾经在基督教医院，就是在嘉义的基督教医院，就是给一位妇女受洗，然后她隔天就去世了。她没有时间打什么工，但是她还是进了天国，现在她也与耶稣同在了。都是因为上帝借着洗礼重生她，给她穿上基督的义袍了。我们基督徒都已经在天国里面，因为上帝邀请我们进去，也借着他的道给我们创造信心，使我们接受这个邀请。现在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会打工，就像葡萄园的枝子、葡萄树的枝子一定会结果子。我们打什么工呢？当然圣经很丰富地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些刚好包括我们今天的书信，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特别是第27节所提到的，那里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两句，同有一个心志和齐心努力。 是的，我们应该有一样的心智，应该齐心一起做上帝的旨意。对，我们在天国就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比来比去，我们要合一。下礼拜我们会继续看腓立比书，看到第二章，那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是的，这是我们这些已经在天国里面的工人应该做的，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做。但是我今天最后要强调的是，其实在天国里面或是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上帝所做的。我之前提到路德小问答信经第三段的解释说，圣灵用福音用他的恩赐使我进天国教会里面。之后在这个解释里面，路德继续谈圣灵的工作，说在这基督教会，圣灵每日多多的赦免我和众信徒一切的罪。这实在太棒了，圣灵在教会赦免我和众信徒一切的罪。我们在这里，所有我们这些信徒，圣灵在这个教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起都得到同样的赦免，我们都同样需要这赦免，因为我们无论多么努力，我们还是会比来比去，还有不合的罪。因此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葡萄园，来到这个葡萄园这个教会，跟其他天国的子民在一起，就是为了从圣灵得到这个赦免。我们真的需要圣灵，今天也再一次地给我们，你的罪蒙赦免了，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